两行字，上一联下一联写得出奇，上联写剑气冲霄汉，只担忠心安社稷，下联配文光射斗牛，路汤三略定怀疑，横批上写的是青天捧日，安眉时大宋赐剑五妙圣贤祠，进庙来见一位神像，在殿外立，威风凛凛，苏罗衣，头戴银盔，双凤翅，额面长髯散柳絮，护心宝镜如秀月，勒甲套龙凝九不四，肋下跨定青红剑，虎头斩血在左下提，旁边素着一匹伯龙马，素英战杆呐、在手中提，马前的威风刚有万丈，那马后的杀气总有百步，洪五爷看罢并不认识，扭向回头问军师，他是那朝安帮将，有什么功劳奏朕知。刘伯温躬身忙起奏，起奏我主家得知，他住在镇定常山地，姓赵名云，盖世的英奇，当年在长坂坡那一阵，直杀的曹兵啊都不敢对敌，直接因在宋时年间修武庙，有位赵普先生把本提，他走到赵云的宫随南比长坂坡，逼死了主母太不依，故此把将军呢宿在殿外，风吹日晒在丹池。洪五爷闻听讲头点，不住的点头子叹息，当年曹兵有伯温，那兵如潮涌是难敌，唯有这子龙将军他不怕死，匹马单枪斗威仪，长坂坡 一阵事急也难保住得气，若被那曹兵强掳去，也难保他的贞洁化为泥。夫人一死全了节制，也省得刘备把丑名提了。这位赵子龙推倒土墙，把井口封起，怕得是出了暴露三光毛日记。赵云的忠义谁能比？到后来如何能够把他去？像这样的忠臣不死在殿里，到后来谁还与孤王我福宝花衣？有孤王传旨能跟我请进去，众武士们动手啊，这不就难定。连连的身材就出去，坐在万宫右别见，乱带鞋穿还受皮，旁边素着一匹胭脂马，斩将的钢刀赤须须，回头来又把军师问他有什么功劳对朕提。我们奏此人在隋唐称为好汉，精通武艺甚出奇，姓王名勇字伯当，藏在那行宫山下玉愁敌，唐兵乱放无情剑，这位将军左右遮拦护住去，牛进牛压死了龙进狗，断蜜剑他们君臣两命丧狗去。赵普先生又把本起他奏道，大不该在那两军阵前臣压住的事，故此把将军呢也诉在了殿外，叫他的汗马爷闻听长叹气。说到此处透茶池，看起来宋主无功道，这样忠臣宿在殿外礼上去，孤王传旨也给我请进去，众武士连忙

骨肉，笑嘻嘻，回头来又把军师问，他有什么功劳？对正题，伯文奏，他本是乞食嫖母，一韩信暗度陈仓，少人知，一逼项羽乌江上，才封他三角镇三旗。洪武言闻听有了气，叫了声不忠不孝的，你不该受汉王拜，你不该埋母在秦西，你不该问路把樵夫斩，绝不该夺霸王的锦绣花衣。未央宫便宜了你夫人的猪，到你死的真不去，仔细思量难容你来来来，打在庙外碎成泥。猛然又见一道长，身上穿前坎跟阵训，李坤对的八卦衣，瓦龙道金香美玉，胸前飘五柳须，有个童儿捧印信，紫绣漏削一只。黄五爷看把军师问，哎呀呀，这位道长冒稀奇，伯文奏主公，你问这一位吗？汉室张良封侯位，妙算神谋有心机，入汤三略随心用，他的功劳数第一，在九里山埋伏阵逼霸王，全凭紫竹萧一枝。洪武爷闻听冲冲怒，呀呀呸，我是大叫张良啊，了也了不得，汉王有道你当宝，霸王无道你当理，要保汉王就该保到底，绝不该半路途中把朝辞，眼前要有张良在，我是第八剑，怎么保了你的屁。骂吧张良回头看，可了不得了，错出了一言，回也回不及。伯文在一旁长叹气，不由地辗转暗寻思，啊，什么是今朝有五庙，分明是指着张良骂我刘吉。常言道，伴君如伴虎，牛羊难驮刀下劈，思量若不抽身走，我是祸到临头，回也回不及。爸爸爸，做一个脱身的计，挂朝官脱下了紫罗衣，朝王简当做辞王表，微臣告知罢朝辞。洪武爷说什么告知回谷里，你不言朕先知，朕不该今天有五庙，我骂张良啊，先生你迟疑，太平本是功臣定，来来来，同行半步也难离，伯文奏臣，这老牛老马终何用，年迈之人无有力气，耳聋听不见君王旨，我的眼花本能把笔提，望主公赦臣，臣去访道，臣归深山去隐居。黄五爷说，哦，先生要去，你自是要去吗？我留你伴奏费口词，朕封你云游一道士，丰州府县罢粮吃，赐卿一把罢粮山，先生牢牢记心里，何处的烟尘造了反，那时节你再不住的江山，你提上一壶谢万岁，叩拜平身忙站起，回头来眼望相府，泪悲啼，说什么一品三公位，